第15课，北京欢迎你。一看到下面的图片，你肯定就知道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。那么，你知道它们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？ 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，是5个可爱的娃娃。每个娃娃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贝贝、晶晶、欢欢、莹莹和妮妮。它们的颜色分别和奥林匹克5环一样，而且每个造型都有一个圆形。贝贝代表奥林匹克5环中蓝色的一环，它的圆形是鱼，来自江河湖海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鱼和水是收获的象征，代表繁荣。晶晶代表5环中黑色的一环，它的原型是熊猫，来自森林，代表欢乐。晶晶乐观，充满力量，象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。欢欢代表5环中红色的一环，它的原型是奥运圣火，代表激情，它传递着更快、更高、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，饱含着北京对世界的热情。莹莹代表5环中黄色的一环，它的原型是中国国家1级保护动物藏羚羊，来自高原大地，代表健康，是绿色奥运的象征。妮妮代表5环中绿色的一环，它的原型是中国的沙燕风筝，来自天空，代表幸运。妮妮把春天和快乐带给人们，传递着祝您好运的美好祝福。福娃的造型运用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，展现了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。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·罗格就很喜欢这些可爱的福娃，他曾称赞道：福娃是代表全中国的一个棒极了的小家庭，他们把友谊带给全世界的儿童。我喜欢福娃中的每一个造型，喜欢他们将中国的传统祝福带往世界的故事。当把5个福娃的名字连在一起时，你会从他们的谐音中读出北京对世界的热情邀请。北京欢迎你。小知识： 北京奥运会，2008年8月8日，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开幕。这次奥运会的口号是“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”，核心理念是“绿色奥运、科技奥运、人文奥运”。北京奥运会历时16天，共有28个大项、302个小项的比赛和1个表演项目，共产生了302枚金牌，并打破了38项世界纪录。这次奥运会共有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多名运动员参加，45亿观众收看，是有史以来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的一届奥运会，也是奥运会历史上转播规模最大的一届。